段音乐叫做 Special Order， 吉利阿诺创作了一段拉丁舞曲在电影当中。吉利阿诺在这里用丰富的配器、和声、色彩来对位电影的画面，听觉、视觉还有味觉，此时都融合在一起了。这部电影吗？音乐是如此的丰富，整部影片吉利阿诺是用了各种的舞曲来运用，像刚才的这一段就好像是芭蕾当中的变奏曲。